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南京大学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从前的我们将真情化为一封封家书，字里行间满载着爱与思念，而现在的我们呢，是将家书化为一段段声音，声声承载着回忆，句句流淌着思念。 从前家书是思想与感情的沉淀，从生活中汲取到的点滴转化为家书里的每个字句标点，现在透过声音依旧传递着家书中所蕴含的那份温情与怀恋。本期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可以听的书信，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们写的家书。首先我们带来的这封信是来自甘肃兰州的小杰同学写给爸爸妈妈的信，信的题目叫做春运抢票我还能再战300回合。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杰，来自甘肃兰州，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705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 爸妈，我有一个感天动地的消息，我终于买上回家的车票了。放心，我不用待在南京，回不了家了。还记得前几天第一次抢票失败时，我实在是灰心丧气，坐立难安，脑子里全部都是家里温暖舒适的卧室，而眼前却是昏昏沉沉，似乎永远热不起来的寝室。还好今天上午我不抱希望的刷新的时候，刷出了一张一等座，眼疾手快的就下了单。毕竟贵点回家总比回不了家好，你们说是吧？凌晨更新，八点放票，各大软件抢票，黄牛兜售。爸妈，离家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发现春运抢火车票原来是这么精彩的一场大戏。知道为什么上周日提前跟你们说第二天上午不要给我打电话吗？这是抢票三十六计之一，排除一切对抢票的干扰。前一天晚上我强忍着睡意坐在床上守着手机，熬到了12点钟，却发现刷出来的页面无法操作，只写着售票8点开始。于是我又设好了7:40的闹钟，嘱咐好你们不要打电话，甚至连微信都改成了免打扰模式。我猜你们肯定会说，这么完备的准备一定成功了吧。哎，事实证明我还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春运抢票的第一仗败在了对敌人了解不够透彻。人的反应再快也快不过电脑程序呀。爸妈，你们能想象我在秒针扫到12的那一瞬间点进购票界面，却看到了所有车次所有席别全部售空的绝望吗？后来我才知道，像我今年回家的这个时间正赶上外出工作的人集体返乡的时段，很多人甚至动用程序电子抢票秒杀。和他们相比，我的这些准备确实是小巫见大巫了。对了，我抢票的这几天还收获了同样抢票的同学战友们的诸多经验，比如刚开票时售空不等于全部售空，可以在每个整点和半点再次刷新余票等等。于是前几天除了吃饭睡觉，我做的最多的就是守着我的手机。老妈，你要是看到我守着午饭眼睛却不离开手机屏幕，一次又一次的刷新，一定又会埋怨我不好好吃饭了。除此之外，我还吸取了第一轮败仗的经验，开始尝试一些抢票网站或者软件。老爸，这些软件其实一点也没有你想象的复杂，只需要选择你想要的抢票的车次和系别，输入个人信息就可以让系统给你自动抢票了。每30秒刷新一次的频率也让人比较放心。我就在其中一个抢票软件上买了一个30元的抢票服务，它甚至还可以让你选择备选车次呢。唯一遗憾的是，想要用抢票软件必须一直开着手机放在这个软件的界面，最终我还是因为需要手机处理消息而放弃了这个选择。那么你们肯定要问了，这张火车票最后是怎么买到的呢？当当当，让我隆重介绍抢票36计之绝杀，耐心的等待以及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开票的第三天，我几乎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打开12306软件，然后成功的发现了这张珍贵的车票。据同学说，他也曾经车票售空的几天后惊喜的发现了余票。看来抢票这场大战考验的不仅是速度，还有毅力。几个回合下来呢，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抢车票大战的老手了，也许明年回家抢票的时候会顺利一些吧。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那些事儿。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七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 那春节临近，同学们是否已经踏上回家的列车了呢？2018年的春运从2月1号开始到3月12号结束，共计40天，大家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躁动的心了呢？春节回家可以和一年没有见的父母团圆，吃到丰盛的家乡菜，想想就激动不已啊。 是啊，我们在外学习打拼，最担心最想念我们的人莫过于父母，而春节呢，就是我们尽孝道的好机会，多陪妈妈聊聊天，和爸爸下下棋，用自己的方式来尽孝，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了。其实除了春运之外呢，最近还有一只小青蛙，它抢占了各大社交软件的热门。蛙行千里母担忧嘛，那我们就不妨来听一听来自安徽黄山的小邓同学写给父母的心里话。他说，爸妈，这是我的蛙儿子。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要邮票， 只要你，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邓，来自安徽黄山，就读于南京大学。这是我写给爸妈的一封家书。近来我校同学集体患上焦虑症，频频在朋友圈表达对自己娃的担忧。放心，绝大部分同学并没有怀孕，我指的是娃娃。娃娃是一款名为青蛙旅行小游戏的主人公，它来自日本，是佛系游戏的经典代表。佛系，没错，就是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给魔鬼留地步，生气吃亏是你自己，就是总是刷微博，偶尔点个赞，极少会转发，从来不评论，就是无所谓，随便啦。在这款游戏里面，玩家只需要时不时像收菜一样收收三叶草作为金钱，再偶尔给蛙儿子买点吃的和旅行用品，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蛙儿子会自己出去旅行，回来会带上照片和纪念品。至于啥时候出去，啥时候回来，蛙儿子说了算。这可操坏了一众老母亲的心，后来还有一众老父亲加入。看着蛙蛙许久不回家，或者是在案前写了好几个小时的信却不出去旅游，父母们经常都焦急得不得了。而看到蛙儿子带回家的旅游照片，却又会感到无比欣慰。有些攻略还表明，一些购买和收拾食品、旅游用品的技巧可以增加蛙儿子听话的概率，然而却不能百分百保证蛙儿子按自己想法去做。有人惊呼，这简直就像亲自当了一回父母。过了一阵子，有日本媒体说，这是日本生育部门与游戏公司合作开发的游戏，旨在应对日本低生育率的问题。玩家达到一定级别，将被认定为具有一定生育意愿，随即便会收到一封推广宣传生育的信件。我们国家这几年也遇到了生育率下降导致的人口红利消失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初中的时候，你们曾经问我要不要生二胎，虽然我从生理上来说根本无法参与到生二胎的行列当中，但我的一票否决权却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后来我知道不是的，明明是养孩子太贵了，不好养。再后来我知道这也是个托词，真正的原因应该是上一个孩子使用体验较差，客户拒绝回购。我和你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 养儿并不代表着防老。也许低生产力的乡土社会下，宗族传续是维持礼制的核心要求。然而时代已然飞跃，现代社会下生产力的发展给了每个个体自食其力的机会，陌生人社会下的宗族文化也悄然隐退。我们这一代更多的看到的是高居不下的生育成本，日渐清晰的现代女性形象，以及个人选择的多样性和价值观的多元性。而立正在挣脱生育的捆绑，人生价值的实现也出现了没有生儿育女的模型范式。你们曾经问过我，不生小孩，老了谁来照顾你？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我只知道，人是大自然里来的，终究回到大自然里去。人生越向前，面对越多的事情了无牵挂。孩童也许是迟暮耄耋的一种存在形式，也是牵挂的主体和对象，但世间何处不可成为流连处。倘若年轻时情有所寄，怕什么老来无所依靠呢？可能你们会觉得我又开始谈哲学了，我没有，以上仅为接下来的几句粗鄙的结语做注脚和铺垫。老爸老妈，我还真不想贡献大好青春生孩子养孩子，就算我想生养了，那也不是因为我觉得时辰到了该做这件事了，别人都做了，也不是因为怕老无所依，那也得是因为感觉到了，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了。迄今为止，此论尚去一程甚远。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人儿小街道儿闹，说车马快跑，来山下走一遭，狼牙各种从前和问号，不如这当葫芦儿好。十里儿桥梁柳儿高，我听着人笑将心湖心思来摇，树少年梦好少年逍遥，一分钟最苦也热闹闹，上一次欢歌天都沙漠，在地缸上面梦不老，从前朝气一扫，从少年快马加鞭又鞭打地神州，吉祥游吉祥走，享受山河左右，许诺等到长大后再去闯之州，一生快乐不及相投，少年小小之间儿也不到愁儿寥寥，只胸小年纪小梦儿大长不高，我想跳和金香成长太快没预兆，一步就老。 旅行青蛙这款游戏啊，真是让我们十足的体验了一把为人父母的乐趣和忧伤。比如说出门之前精心为孩子准备好远行的行李，然后一遍一遍的检查，生怕他在外面吃苦。出门以后呢，就天天盼着孩子能够早点回家，盼望着孩子寄回来的明信片，想多多了解他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啊，交没交到朋友啊。所以很多网友呢都调侃游子吟是对这款游戏最好的写照。 说的是啊，游子吟嘛，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其实游戏本身传达给人们的思考与反省才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旅行青蛙这款游戏更加关注自己的父母，了解自己的父母。比如说来自青海的张宁同学， 就给妈妈写了一封信，题目叫做《虫子让我想起了妈的爱》。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张宁，来自青海西宁，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923千米。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信。亲爱的妈妈，你知道吗？南京下雪了，但是我们宿舍里竟然还有一只蚊子，可是我怎么样都消灭不了它。这让我想起了自从上大学之后，我与各种虫子的各种恩恩怨怨。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那个弹跳力最好的虫子了。那是晚上12点半，我突然感觉眼前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顺着看过去，发现一只虫子趴在墙上，我们一片惊叫，却谁也没有胆量去徒手抓住它。紧接着，这只虫子给我们展示了它非凡的弹跳力，只见它一跃而起，完美的降落到被子上，然后是衣服上，紧接着再蹦到了枕头上。我们迅速采取行动，将它抖到了盒子里，然后我拿着盒子冲了出去。现在想想，当时我真的是很迅速，那个虫子随时都可能从盒子里跳出来，因为盒盖是破的。妈，你看了可能会觉得很搞笑吧，但就是这些虫子让我想到了以前，意识到了我的不懂事与后知后觉。我小的时候特别怕虫子，几乎所有的小虫子都能让我尖叫。妈，你还记得小黑虫吗？这种小虫子总是没由来的出现在台灯的周围，我那时候虽然年纪小，但可倔了呢，非要把它们全部消灭了才罢休，自己又没那个本事，所以总是找你帮忙，也不管你在干什么，非要你马上帮我消灭它们。夏天有很多蚊子，大半夜只要我在房间里听见了蚊子的声音，我就会喊你，如果喊一声你没听见，我就多喊几声，也不管你到底有没有睡熟，忙活了一天累不累，但是你从来没有生气，很快过来帮我消灭它们。你常说蚊子一直嗡嗡嗡的可烦人了，妈帮你消灭了，你就能安心睡觉了。夜里如果你房间里出现了蚊子，你会先到我的房间看一看，如果没有蚊子就把我的房门关了，不让蚊子再飞进来。就这样，从我上小学一直到高三毕业，多少个夏秋的夜晚你都被我喊醒，而我从未想过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妈，现在想想，我是在无条件地消费你的爱，身边的这些小事我从未留心，慢慢的，你的付出成了我的习惯，你花费在我身上的时间在我看来也是理所当然，习惯了后就不以为然了。我一直在意的是自己的状况，而从未学会理解你的感受，站在你的角度思考。当我习惯了一味地向你索取之后，我慢慢地开始依赖你，或许正是这种依赖让我失去了面对困难时的信心。其实妈，回想过去，我觉得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不应该是这种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而是在健康融洽的基础上各自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父母一味的付出会让孩子失去独自动手的勇气和信念，父母答应了孩子几乎所有的请求，可能会使得孩子在面对一点点困难时都选择退却和逃避，长此以往，孩子容易产生性格上的偏差，而他在这种情况下所养成的依赖性也会在无形中加重父母的负担。当孩子和父母捆绑得太紧时，对双方都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妈，或许在你一直为我付出时，我可以尽力解决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我也可以尝试着 为你做一些事。在我们的关系中，该付出的也不应该只有你。妈，在这个难煎的学业里，我开始懂得你无声的爱，也开始重新审视我与你的关系。总之，虫子让我想起的事，我将永远铭记。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本期家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家书的那些事儿。 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三年，一切在我心里开得好皎洁，现在倒计时也不剩几天，脚边的纸片来不及去捡，仿佛是快要冲破压力的茧，离校后大家又各自熬夜，早上的黑眼圈，课上的小困倦，一天一天又一天，我只想要拉住 渗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自从你第一声啼哭直到白发苍苍，他一直在你身边温柔地守护着，默默地散发着温润有力的光芒，也目睹你一路跌跌撞撞的成长。无论是手捧鲜花走进婚姻殿堂，还是快马加鞭驶过人生的不同风光，母亲是你一生的避风港。 是的，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以上就是家书情感线上半段的全部内容，下面进入一小段广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之家书情感线。 一封家书情系心头，千万思绪难解乡愁，全国首档大学生说给父母的话家书项目全网倾情发布，发起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节目平台北京电台与高校广播联盟，新媒体支持蜻蜓 FM， 携手运行倾听未来。 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火力调频 FM 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 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请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上半时段呢，我们聊到了有关母爱的话题，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继续分享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们写的家书。那咱们就先来听一听张宇同学写给爸爸的信。我想成为的人。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开了家乡， 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张宇，来自重庆，我在南京大学，这是我写给爸爸的一封信。爸爸，天气越来越冷了，学期也快走到尽头了。这学期我有一门最喜欢的课，这门课每两个星期会有正在广告行业工作的前辈们前来讲座。通过这门课，我可以近距离真正观察到从事广告行业的人的状态，从而考虑自己将来是否会真正从事这个行业。来讲座的前辈中有两位我印象尤其深刻，第一位是一位染着橘色头发的男士，他相貌平平，体态和体型上整体给我瘦了的刘欢的感觉。前辈看起来像一位非主流，但当他说话向我们传递内容时，我才感到他的不同。我见过好多在他这个年纪的人，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脸上是固化的笑容，开口声音会淹没在空气中，没有人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前辈不一样，他的思维很活跃，整个人都很动感。那一瞬间，前辈给了我很大希望，我感觉在广告行业工作的人是动态的、活跃的，脑子需要运作的。前辈看起来还有一些愁眉苦脸，在课堂的最后，他感叹广告行业能见到的浮华太多， 有机会见到各种各样的明星，见到不同家底不同阶层的人，人可能就会变得浮夸。另一个是一位女士，也是做讲座的前辈中职位最高的一位，她的脸上带着属于上司的严肃与干练，模样很年轻，没有一般女人岁月的沟壑，但她已经在广告行业工作了将近20年了。这位女士和他们的下属同事一起来做的讲座，他们配合得很默契，课堂气氛也很活跃，我却从讲座时彼此的一些带刺的玩笑和不自然的笑容中猜想出一丝的貌合神离。前辈身处高位，身材瘦小，脸绷得硬邦邦的，能感觉到前辈想要努力维持一种权威和尊严。我觉得他有一种奇异的敏感，在我想来，他应该很辛苦吧。老爸，在见到前辈们之前，我对广告行业的印象很单薄。我之前一直以为，在广告行业，好的广告是创意引导一切，但前辈告诉我们，我们还需要考虑的更多，其中有甲方乙方的协调、实际操作、公关等等更多的学问。我觉得有时候制作一个成功的广告方案更像是一局精妙的棋局，每一步都凝结着令人叹服的智慧。在课堂上，前辈们还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广告人的状态，思考的、活跃的，让我非常向往。同时我也看到广告人光鲜梦幻的外表下疲倦的一面，通过前辈们，我觉得自己对于这个职位能看得更加立体了。爸，真正接触到广告人之后，我对这个行业更加向往了，我想成为像前辈们一样的广告人，不管是20岁、30岁、40岁，都在用自己的智慧贡献创意与各种各样的最优解，但同时我希望自己能在光怪陆离的浮华中保持本心。我觉得坚持做自己的人最坚强，不容易被现实打倒摔碎。爸爸，你觉得呢？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同一时间，将来我的小伙伴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许多人曾经对生活怀着各种各样的梦想和憧憬，但是又害怕现实一次又一次的迎头棒击，磨蚀自己的锐气。其实追寻自我的路上无需进行过多的思考，相信自己的内心，捕捉住第一时间浮现出来的那些碎片，就有可能获得灵感。 其实这个给自己充电和加油的过程呢，可能会花上几天，甚至说是更久的时间，但是不要着急，尽量遵从自己的内心，准备一本空白的笔记本，然后打开第一页，将你的灵感和梦想写进去，它将成为你往后一切努力的方向和根源。 哎，没错，追寻自我价值是人类一生的追求，也愿每个少年呢，在岁月洗礼后都可以说上一句，我成为了我想成为的人。那广告人也好，演员也好，其他行业也罢，不忘初心才能走得更远。在追梦的过程中需要坚持的还有很多，下面就来听听江苏徐州的李蕊同学写给妈妈的信，题目是从演员的敬业精神说开去。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李蕊，来自江苏徐州。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344.1公里。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妈，长大以后时常不在家，即便是在家， 和您共处的时间也不过是吃饭时的闲聊，或者是饭后的观看电视，除此之外似乎很少交谈。而最近的一次回家，听您谈的最多的就是《演员的诞生》这个综艺节目。您为其中的演员的演技而赞叹，您为其中熟悉的面孔而欣喜，您也为一些流量小生的表演而吐槽不断。妈，您知道吗？和您一样，这个节目我也几乎每期都会追，我也很喜欢那些演员在舞台上富有张力的表演，举手投足间展现的那种熠熠的神采。我知道其中不乏我所认为的好演员，不单单是看演技，我更关心的是他们的态度，他们对待演戏的那份认真。舒畅、辛芷蕾、刘敏涛等等，都是我很欣赏的女演员，她们的对手戏确实很是令人动容。或许她们打动我的并非单纯是演技本身，透过她们在后台一次次的排练、走位、推敲台词，甚至是偶尔的争执，我看到的是作为一名演员的敬业精神。我想至少在我眼里，他们做到了敬业。妈，今天我很想跟您谈谈演员的一些品质，或者说是素质更为妥当。抛开演技不说，我觉得一名演员最重要的应该是敬业和底线。还记得我以前总和您说某某演员好帅，您总是一笑置之，似乎对我的看法不以为然。我想或许我所提及的帅气也好，潇洒也罢，在你们这辈人的观念里，这些是不能作为好演员的评判标准的。您提到的更多的则是相较于小鲜肉，现如今不怎么活跃在电视荧屏上的老演员，比如说王刚、凯丽、邓婕等演员。尽管他们饰演的经典角色已经是数年前，或许荧屏上很少能看到他们新塑造的角色，您仍然能够立即想起他们的代表作品。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深入人心吧。时间让一些演员随着容颜老去便化作明日黄花，却也让一些演员的模样牢牢地印在观众的脑海里，他们的形象在无数的演员中熠熠闪光，引人回望。曾经听过编剧宋方金谈论，98%的年轻演员都没有敬业精神，而且他再三强调记者一定要这样写，并且自己会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一直以来，网上关于年轻演员、小鲜肉不敬业的舆论声音越来越大，例如《演员的诞生》中郑爽和欧阳娜娜两位演员，可以说算是网络上负面舆论比较多的作为流量明星的代表。二人不仅演技受到质疑，并且被指笑场、吐字不清等，这些都让人觉得很难将二人与专业的演员联系在一起。观众们更多的不满来自于一些流量小生演员基本素质的缺失，塑造的屏幕形象不够深刻，这些演员们或许只在意看脸的时代所标榜的颜值等等，却没有思考一名演员除了外在的追捧之外，自己本身是否担得起演员二字。妈妈，你喜欢的演员陈道明也说过，圈内一些演员的职业精神还远远不够， 而对于自己，陈道明也有着明确的要求，不拍抗日神剧、伪历史剧，约束自己，对得起观众。我想很多演员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底线和操守。一名演员如果对自己本身的职业所持的就是无所谓的态度，不会对自己所塑造的角色心存敬畏，而是以大众化的戏剧化和娱乐化当作标准，不去坚守而是逐流，又怎会得意双馨呢？我想一些演员是需要提高自我修养的。演员的诞生我一直都有在看，我想无论是您还是我，都会在其中发现一些优秀的演员，一些敬业的演员，一些坚守底线的演员。 随着演员的诞生火爆荧幕，那些不被大众所熟知的演员们也进入到了观众的视野当中。比如说像因扮演渣男角色而留下刻板印象的凌潇肃，在《甄嬛传》当中戏份不算多的浣碧蓝盈盈，以及在《绣春刀》当中惊艳亮相但是没有深入展现演技的周一围，那观众对他们的评价都是哇，没想到。对这些身怀绝技的演员来说，演员的诞生恰恰是应了一句话，就是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那不单单是演员这个行业，其实各行各业都离不开敬业精神。敬业是一种责任，一种勤奋，一种精神。把平凡的工作岗位当成不平凡的事业，把小事儿当成大任务来完成，这就是敬业。 哎，其实敬业呀，就是一种良好的习惯。那这种习惯的养成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那对自己的工作岗位不轻视，不怠慢，做小事如大事，视细节如全局，那多一份认真和严格，少一份疏漏和失误，那这种敬业精神就是我们青年人需要时刻学习和思考的。 提到敬业，我们不妨再来听听梁启超先生对于敬业精神的思考。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敬业与乐业。我这题目是把《礼记》里头敬业乐群和《老子》里头安其居乐其业那两句话断章取义造出来的。我所说的是否与《礼记》《老子》原意相合不必深究，但我确信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本题主眼自然是在敬字和乐字，但必先有业，才有可敬可乐的主体，礼智一明。所以在讲演正文以前，先要说说有业之必要。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又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会，难以哉。”孔子是一位教育大家，他心目中没有什么人不可教诲，独独对于这两种人便摇头叹气说道：“难，难。”可见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药可医，唯有无业游民，虽大圣人碰着他也没有办法。唐朝有一位名僧百丈禅师，他常常用两句格言教训弟子，说道：“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吃饭。”他每日除上堂说法之外，还要自己扫地、擦桌子、洗衣服，直到80岁，日日如此。有一回，他的门生想替他服务，把他本日应做的工悄悄地都做。这位言行相顾的老禅师老是不客气，那一天便绝对的不肯吃饭。我正引儒门佛门这两段话，不外证明人人都要有正当职业，人人都要不断的劳作。倘若有人问我 百行什么为先，万恶什么为首，我便一点儿不迟疑答道：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今日所讲，专为现在有职业及现在正做职业上预备的人，也就是为学生说法，告诉他们对于自己现有的职业应采何种态度。第一，要敬业。敬字为古圣贤教人做人最简易直接的法门，可惜被后来有些人说得太精微，倒变得不是实用了。唯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说主一无事便是敬，用现在的话讲，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业有什么可敬的呢？为什么该敬呢？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一面也是为劳动而生活。人类既然不是充当消化面包的机器，自然该个人因自己的地位和财力认定一件事去做。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当大总统是一件事，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称从俗人眼里看来有高下，事的性质从学理上解剖起来并没有高下。只要当大总统的人实实在在把总统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拉黄包车的人实实在在把拉车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这叫做职业的神圣。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唯其如此，所以我们对于各种职业没有什么分别拣择。总之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劳作，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至于我该做哪一种劳作呢？全看我的才能如何，境地如何。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怎样才能把一种劳作做到圆满呢？唯一的秘诀就是忠实。忠实从心理上发出来的便是敬。庄子记佝偻丈人成条的故事说道：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无条义之知。凡做一件事，便把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无论别的什么好处，到底不肯牺牲我现做的事来和他交换。我当木匠做成一张好桌子，和你们当政治家建设一个国家同一价值，大家同是替社会做事，你不羡慕我，我不羡慕你。怕的是我这件事做得不妥当，便对不起这一天里头所吃的饭。所以我做这事儿的时候丝毫不肯分心到事外。曾文正说，坐这山望那山一事无成。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业不敬，从学理方面说便亵渎职业之神圣，从事实方面说一定把事情做糟了，结果自己害自己。所以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庄子说用智不分乃凝于神，孔子说素其位而行不怨乎其外。我说的敬业不外这些道理。说完敬业，再来看第二点，要乐业。做工好苦啊，这种叹气的声音无论任何人都会常在口边流露出来。但我要问你，做工苦难道不做工就不苦吗？大热天气，我在这里喊破喉咙来讲，诸君扯直耳朵来听。有些人看着我们好苦， 翻过来讲，倘若我们去赌钱去吃酒，还不是一样在逃神费力，难道又不苦？须知哭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人生从出胎的那一秒钟起，到咽气的那一秒钟止，除了睡觉以外，总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搁起不用。只要一用，不是逃神便是费力，劳苦总是免不掉的。会打算盘的人，只有从劳苦中找出快乐来，我想天下第一等苦人莫过于无业游民。终日闲游浪荡，不知把自己的身子和心子摆在哪里才好，他们的日子真难过。第二等苦人便是厌恶自己本业的人，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却满肚子里不愿意做。不愿意做逃得了吗？到底不能，结果还是皱着眉头哭丧着脸去做，这不是专门自己替自己开玩笑。我老实告诉你一句话，凡职业都是有趣味，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趣味自然会发生。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凡一件职业总有许多层累曲折，倘能深入其中，看它变化进展的状态，最为亲切有味。第二，因为每一职业之成就离不了奋斗，一步一步的奋斗前去，从刻苦中将快乐的分量加增。第三，职业性质常常要和同业的人比较并进，好像赛球一般，因竞胜而得快乐。第四，专心做一职业时，把许多游思妄想杜绝，省却无限闲烦恼。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人生能从自己职业中领略出趣味，生活才有价值。孔子自述生平说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这种生活真算得人类理想的生活。我生平最受用的有两句话，一是责任心，二是趣味。我自己常常力求这两句话之实现和调和，又常常把这两句话向我的朋友强过不舍。今天所讲，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我深信人类合理的生活总该如此。我盼望诸君和我一同受用。 感谢浩兰的精彩诵读。那这一番话呢，也能够折射出浩兰的敬业和乐业，是吧？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几封家书和文章。那么你是否也有家书想要寄出呢？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